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16集，玩虐成名。程清雨一愣，他站直身体。 我们班还有其他学生也学得很好，楚恒同学就不错，本身也有练过。 跟一个女生对打，尤其对方是秦闪，程清雨怕自己到时候下手没有轻重，把人家京大的学生王打伤了，可怎么办？别说其他方面，程俊跟程老爷子还有他爸妈那儿这一关他都过不去啊。程俊没有理他，只是看了眼秦闪。阳光下，秦闪本来有些不在状态，也听到程俊这句，他忽然清醒。打架？秦闪抬头。 报告，我可以用权力吗？ 当然。 程俊挑眉，十分纵容地说道。这些天秦闪不管做什么都有些懒洋洋的，不过也确实天赋好。程清雨到最后也就无可奈何了，甚至还会被气笑。昨天负重登山，他一个人拿着两个人的负重物，等其他人登到山顶的时候，他都已经爬到树上睡了一觉了。程清雨总觉得秦冉这身体耐力好到可怕。这会儿程清雨看了秦冉一眼一愣，他觉得自己眼花了，不然怎么会看到秦闪的目光似乎隐隐的有些发亮呢？程清雨内心发苦，这个班这么多男同学，找哪个不好，非要找秦闪。 秦闪同学，你先出手，我只防守不还手。 程清雨往后退了一步，十分有礼貌地朝秦闪抱拳道。秦闪没有取下帽子，只是捏着手腕，微微侧头看着程清雨。 你是不是在这里面很厉害？ 程清雨面色冷凝，还是回他， 还可以。 这人看起来是谦虚了。秦闪点头，心里有了些底子。一班的人已经席地而坐看热闹，一群男生不怕事大，扯着嗓子开口， 秦闪加油，打倒教官，打倒教官。 不远处还有其他训练班的人听到这喊破天的话，都不由朝这边看过来。这个班的学生飘了吧？当他们教官是纸做的吗？尤其对方是他们的程队长程清雨。这两天秦冉彪悍的名声也在教官之间流传，还有不少教官要跟秦冉比射击的，基本上都被程清雨拒绝了。这会儿看到秦冉跟程清雨对打，周边的几个教官都停止了训练，带着自己班的学生来看热闹。 集体都有向左站，起步走，停。 隔壁化学系的学生在教官的带领下坐在东边围观，数学系的学生在教官的带领下坐在西边围观，在隔壁艺术系的学生在教官的带领下坐在南边围观，秦闪这班的人坐在北边。一瞬间就把秦闪围了个边。程清雨看了围观的人一眼，训练快到尾声了，他也没有对这些人多严格，任由他们围观。几个教官不敢往程俊跟中年男人那边走，只是聚集在另一边。中年男人站在程俊身侧，负手而立，他看到秦冉摆拳的姿势一愣。 程少，这位同学学的速度挺快的，有模有样。 秦冉左手勾拳已经挥出去了，程清雨很确定秦冉没有经过系统训练，本来也没把跟秦闪的这次对打当回事，直到秦闪出拳，耳边几乎能听到拳声。程清雨脸色一变，立马往后退了一步，训练多年的本能让他感觉到危险。此时 也不顾着防守的话了，连忙出手。被动的防守，还记着给新生们演示，用了第八招的格挡。轰的一声，力道冲击太大，程清宇就算做了最完美的格挡，也没有防住秦冉的右手，手腕跟腹部都被狠狠震了一下，程清宇毫无预料地落在了地上，尘土飞扬。秦冉也只是在试用新拳法，他之前学的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致命杀招，这种打架防守的招式他还是第一次学，没有怎么用力气。程清宇一个鲤鱼打挺起来，揉了揉手腕，秦冉的拳法第二招攻势立马过来了。程清宇第一次还能防守，第二次连防守的招式都来不及做了。第三招，第四招，第五招，全程程清宇没有丝毫还手之力。围观的学生跟教官一开始还有人鼓掌大声地说好，到后来已经几乎没有人敢说什么了，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打的两人，连一开始有些担心的中年男人脸上也是错愕之色。眼下就算是程清宇没有多说，他也看出来了，秦冉应该就是前几天程清宇说的那个苗子，他心里已经在后悔今天陪程俊来这儿了，这样一个好苗子只能看着不能要，这对惜才如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。秦冉终于收回了手，他伸手把帽子往上面抬了抬，风轻云淡地开口，特训拳果然很厉害。 特训拳原来这么厉害啊。 好半晌，化学系的教官声音喃喃道。身侧的数学教官看他一眼。 你也学过，有没有那么厉害你自己不知道？ 化学系的教官立马不说话了，他就是因为学过才会这么震惊。这两天在基地待着，这群新生们也知道他们教官不是一般人，都是经过特训的。程清宇还是这群教官的头子，竟然被虐成这样。经过今天，秦冉这两个字会迅速在新生间传播。新生训练最后一天结束，因为程清宇身负重伤，秦冉他们班最后一天的训练都是程俊接手的。十天的训练一眨眼就结束了，这十天内一群新生们什么都没有记住，就光记住了秦冉这两个字。秦冉的名字迅速在京大蔓延开来，不用几天就会火起来。休整一天后，新生才正式上课，正式上课前一天晚上发教材，自动化一班就两个女生，男生们恨不得亲自把他们俩的书送到女生宿舍内，不过女生宿舍男生止步。秦冉在洗澡，南慧瑶就自己下去把两人的书拿上来了。他把秦冉的书放好，然后开了自己的电脑。 你们有没有人听过京大的实验室？ 杨怡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显然不知情。 实验室？ 冷佩珊军训一直没有去，这几天他一直在帮学生会的学长学姐做事。听到南慧瑶的话，他淡淡的开口。 一个四大学院的人都想要进去的地方。 秦冉洗完澡出来，穿着白色的长 T 恤。军训十天，秦冉跟南慧瑶也熟了，拉开椅子坐下，翘着二郎腿，看到桌子上整整齐齐的书，他淡定地开口说，谢谢。放在手边的手机响了两声，秦冉低头看了看，备注上只有一个字，送。他一边拿上耳机，一边朝阳台上走。 训练完了。 手机那头的声音清润文雅，是一直没有跟他联系的宋绿婷。秦冉头发没有擦干，就靠在阳台上低头看楼下行走的学生。 下午刚回来。 那边笑了一声，拿着手机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。 我就等你军训完再找你。听江院长说，你填的自动化跟核工程。嚣张啊。 一般一般。秦冉手撑在阳台上，语气还挺谦虚的。 明天满课。 课程秦冉就看了一眼，不过记得差不多，想了想回送绿婷，下午最后一节没课。 嗯，到时候联系。明月那边我也说过，他明天一下午都有空。 宋绿婷很忙，跟他约了时间就匆匆挂了电话。秦冉这次打电话不过两分钟，南慧瑶用手支着下巴。 同学啊。 一个朋友。手机咚的一声被他扔到桌子上。南慧瑶也没有那么八卦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 嗯，对了冉冉，你听过京大的实验室吗？ 不太清楚，你想进去？秦冉就查了京城几个研究院，京大实验室，宋绿婷在哪里？他气定神闲地开口道：放心，不难。不过宋绿婷说没什么难度，他不需要知道，所以秦冉也没有特别去研究。进研究院之前，第一关就是实验室。冷佩珊本来拿着手机要往床上爬的，听完秦冉的话，不由扑的一声笑出来。他一言难尽地看向秦冉，说： 不难？你知道实验室是什么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